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梅艳芳《莫问一生》。这奔放的节奏总是让人不自觉地想起电影《东方三侠》里面的种种画面。现在看来，虽然荒诞粗糙，却是华语电影里的经典之作。举手投足间透着大姐大气质的梅艳芳，随时都有可能抢了主角风头的张曼玉，浑身散发着侠女韵味的杨紫琼，都让人难以忘记。那是华语文艺最好的时代，无论影视、文学还是音乐。 最后这一个冬季，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被风雨。冰冷的双手，也是最后的温柔。

有人说他们是台湾民歌的坚守者，他们好像这一生都在唱着这些优美清纯的城市民谣。虽然赶上了民歌运动的尾声，但因为资讯的不发达，宣传的不到位，他们后来来到了内地，是以巡演的方式在21世纪才慢慢走红的。南方二重唱，散场电影，感谢你继续光临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在台湾，这种从民歌餐厅走出来的歌手特别多，也包括大家熟悉的凡人二重唱。